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如果要喜气洋洋的话，除了煲之外，你还会配什么好意头的嘢食呢？ 这里很出名的前菜有黄金秋葵、金沙豆腐。配料方面呢，加肥屋润就不少得了，有黄沙猪润、新鲜肥牛脷，还有新年不少得的饺子，有鲜水饺和香芋素菜饺。 这个响铃是新鲜炸出来，正所谓响铃响铃，即是好靓好靓的意思。 喂，好了，回到来了。咁啊，就讲下选举啦，好冇？咁啊，即系嗱，呢两日咧就终于系旺翻啲啦。主要就系因为 now 咧喺过年之后咧就开始搞翻啲论坛。咁啊，首先搞嘅就系阿欧轩啦。咁啊，欧轩都大镬啊！即系主要就系因为咧，佢就喺呢个前日。就对呢一个阿陈家沛就真係有备而来啦，係咪 阿陈家沛有备而来， 係咪就陈家沛有备而来，咁就整咗张相出嚟，就係我諗可能是几年前㗎啦，即係831嗰陣时即係佢真係烧所谓基本法啦，即係道具啦咁样。咁你见佢即係嗰嘢就好大镬啦，咁而家就俾嗰啲蓝丝呢就係咁追击，就话啦，喂你去讲大话喎，原本你即係喺个论坛里面就一开始见到张咁嘅相嘅时候就唔认该係你自己。咁最后尾呢俾人错两嘢呢，咁係又点样啦咁样。 有冇睇返或者听返嗰段即係佢个辩论呢包括陈家沛同埋任亮宪呢都前后咁轮佢嗰段嘢。有冇聽下？ 嗰啲片我哋 download 唔到啦。 係喎，出事喎會。 download 唔到啊！你同埋 now 比較惡啦，佢唔係呢個蘋果日報啦，咁所以就麻煩啲啊！我哋復述翻啦。我諗好多喺花生谷嘅網友其實都睇過噶啦，其實都咁就主要個問題咧就在於咧，其實講真第一即係其實歐軒咧佢自己都冇準備過，即係俾人哋偷襲咗啦，我諗可能係咁，所以佢自己當其時都維護唔到。第二就係點解會有啲人就喺度問喂點解你 唔係我覺得咁樣有啲嘢呢，即係你喺嗰個咁嘅 moment 裏面呢係情有可原嘅。所謂情有可原嘅意思就係呢，即係突然之間攞個即係偷你雞殺你措手不及，突然之間講一樣嘢你可能係打到個突嘅， 諗唔起 咁。但係你其實呢啲呢我嗰陣時候呢都預備咗少少 model answer， 我唔敢話自己選舉好叻，但係呢即係同人嗌交辯論呢，無論我對梁安琪又好，對黃俊傑又好，甚至乎即係其他嗰啲唔好數啦，即係太多啦，你應該有預備一啲呢係標準嘅答案俾自己。即係例如話佢一show呢張嘢嗰個時候你諗唔到點答嘛。啊陳小姐麻煩攞嗰幅相過嚟俾我近啲睇睇。你頂一頂先啦，大佬，攞兩秒，咁佢要遞啊嘛，咁你嗰陣時候佢一遞緊嘅時候，你思考，你唔敢拎過嚟， 你要 calm down 先，係啦， 係咪？即係你呢啲嘅急才同埋呢個反應咧，因為有時你真係冇辦法只遇到窮盡所有嘅問題嘅，即係我唔敢話教人，即係而我突然間諗嘅就係我啱喺呢度，因為聽你講咗之後，喂，第二個方法就係佢問一啲好 factual 嘅問題嘅時候，喂，大佬，而家呢個係小學常識問答比賽，系咪？即系嗰阵时候我都帮阿杰哥解过一次围噶。阿杰哥又系俾佢个包仔话咩钻石山三宝嘛，屌，走去测试你究竟即系对个地区有冇投入感啊，有冇 passion 啊， 即系你熟悉啊？论坛嗰阵时 啊，同我选举论坛，我话唔好将一啲小学常识问答比赛嘅攞出嚟，即系立法会辩论啦。喂，咁你两嘢耍咗佢噶啦，即系又觉得佢低 B 问啲问题系嘛？亦都即系讲翻啲正经嘢，唔好俾人系团团咁喺度转翻佢自己个话题。 我覺得呢個第一個咧，有一啲咁樣相類似嘅問題咧，你係要攞啲好 general 嘅 model answer 咧，係頂一頂先嘅。 嗯， 甚至乎最好就係一嘢就 KO 啦。小學常識問答比賽就一嘢 KO 啦，嗰下就。 嗯。 第二個問題係邊度咧？心虛。嗱，本來我真係嗱，我本來我諗住經過上次之後，我唔想再評論，但係而家即係時間即係太問，得翻兩個星期。學阿之峰哥今日嗰個 post 話就係、是、你心虛，點解唔認咗我係燒基本法咧？喂，其實呢個係俾位你上嘅喎，我覺得係我係燒基本法，點解？觀眾聽住，再諗一諗啦，大佬係咪？ 唔係喎，我咁樣諗。 我反對人大八三一個決定，因為。应承咗我哋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嘅普选系冇落实嘅。97年嘅时候话俾我哋香港人听，回归祖国系07、08年十年之后嘅过渡普选落空。跟住呃我哋话2017、2020，原来俾个选举嘅壳，但系冇选举嘅实质，因为系冇竞争嘅选举，就系你阴点。就係而家好似梵蒂岡同埋呢一個嘅中共嘅談判咁，你揀埋啲主教俾我，俾我嚟揀啊！可以發遠少少添，仲可以咁好過啦。點解唔認燒基本法咧？嗱，睇唔到一件事，所以我頭先就話，不如你攞我近啲少少嚟睇下陳小姐，因為一時可能都唔記得自己做過咩噶嘛，大佬。我做咁多嘢。 歐軒之後嘅講法咧，勉強上面咧都叫做係應付到，就係、是、嗰個唔係基本法，嗰、那個係八三一，係咪？咁我咧亦都可以咁樣講嘅。如果你話真係有準備嘅講法， 唔緊要啦，八三一又好，基本法都好，我都燒噶啦。 佢會唔會有一刻？ 我係一個抗爭者，我係一個反對派，我唔拉你布，我唔抗爭，我唔喺街頭裏邊衝擊你，我。愧為作為一個即係反對派。 嗱、啊，你講到呢度咧， 佢會有黑嘅諗法。 嗱，我當然你話，你佢有幾個考慮嘅，我完全明白歐軒嘅，即係第一，佢驚港島嘅選民唔好接受我呢種 style， 覺得太激進。第二咧，學你話齋，你一嘢噏中啦，佢真係驚 DQ。但我後屘我諗，有人尋日都答過我，佢驚 DQ 啊咁樣。你而家仲剩翻兩個禮拜，你敢 DQ？咁我犧牲一個港島，贏翻嗰幾席翻嚟都好啊！香港人更憤怒啊嘛，大佬，剩翻兩個禮拜你仲 DQ， 因為我講一句，我曾經燒過基本法，燒過基本法係點咧？ 同樣嘅問題咧，為咗應付呢個選舉，為咗你議席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哋都無可奈何地，你喺嗰個選舉論壇嘅表現裏面嚟講，你覺得佢哋即係 戰戰兢兢咯， 不得已要磨平自己嘅棱角。 咁就唔得 啦。第一就歐軒咧，就其實咧，即係呢個就等於係你對你自己嗰個抗爭姿態上面有啲妥協，姿態上面嘅妥協啦，已經係有。咁包括唔係話淨係歐軒，就係、是、包括你而家見到話姚松炎都有咁嘅情況出現。 唔係我想講清楚，即係有啲人話你不如幫下手嗰個啦。即係第一冇人請我女幫手嘅嚇。即係第二就係其實我咁緊張咁講咧，其實我唔講咧就仲大鑊嘅，因為我都仲有得兜。喂，你毫無怨念噶啦，即系姚松炎、歐樂軒、范國威，我哋自己有嘅，唔使諗，叫埋你呼朋喚友，一定要投落去，因為呢一票係抗議中共。我哋而家針對係個選舉工程成個策略嘅問題。你真係好似黃老邪咁講，呢、這個叫油抱琵琶半遮面。嗱，今次佢呢一句嘅説話咧，就形容得準確。烧基本法咪烧基本法咯，你夠膽嚟 DQ 我？嗱，你咁样说，你仲有少少 fair 对住啲选民，对得住自己。我唔系为咗个议席咁简单，我唔系跪地气猪乸怕咗老共，我而家系怕咗老共咁啊，所以我唔敢讲嗰个烧系咪我啊，大佬。跟住你俾人执住话冇诚信嘅问题，其实根本就系即系甩口，即系我帮手解释嘅就系甩口啫。系咪一时谂唔到点样转，因为喺度烧紧，佢又话基本法就要大镬。一谂烧基本法系咪会被 DQ 咁，跟住就停晒全部。 死啦！即系你嗰个镜头，你嗰个 moment 嘅犹豫咧，已经俾人哋系咁无限放大啦，已经系。 唔系嗰个犹豫咧，我觉得个重点亦都唔系诚信嘅问题，唔系诚信嘅问题，因为有时真系会 措手不及， 而系在于咧，我需要揾一个人系嚟同中共顶。你而家喺咁嘅 moment 里面你都唔顶啊！我帮嗰啲人讲埋吓，唔代表我立场啊！咁啊投你托咩？我点解要投你啊？ 点解当年司徒华、李柱铭啲人要投佢啊？因为佢烧基本法啊嘛，我肯同中共抗议啊嘛。喂，而家你喺度 puzzle 紧点样答嗰个问题嘅时候，唔认基本法又好，八三一又好，咁阿爷个讲法就系八三一系建基于基本法啊嘛。咁你烧八三一咪即系烧基本法啦？你唔好同我拗啦逻辑啦，系冇道理嘅，但系都唔紧要。系啊，我系咁嘅，我系反对派。因为你拖延我香港人嘅普选，我连消化嗰嚿嘢都唔俾啊！ 同埋即系个基本法咧，唔系我唔尊重佢，系你人大常委唔尊重佢， 系你中共政府唔尊重啊！ 因为系你自己喺基本法里边冇讲嘅十八三一，你而家僭建咗落去啊嘛，系嘛？嗰、那个基本法嘅神圣性去咗边咧？系咪？即系我觉得你条连消带打咧，就应该咁样做啦。 两嘢企好咗啦，如果真系有准备做功课嘅时候， 但系问题你见到佢。喺呢一个选举之前，咩刘少佳嗰啲系咁喺度讲嘢嗰阵时，你嗰啲自决派又好，咩人都好，你企喺 全部腾晒啊嘛， 系啊， 全部腾晒啊，即系当日就好用啦。去到而家一刻冇得选嗰阵时候，话全部腾晒，大佬，即系连一啲 gas 都冇啊！难听啲讲就系、是，系嘛？喂，姚松炎都系嘅，我以为佢应该系稳定少少嘅。即系你讲啦，老轩讲埋姚松炎啦咁样，有啲人今日喺我其中一个 WhatsApp group 度不停喺度讲嘛，就话佢都好唔掂啊，佢都好灾难性啊嘛。 我睇完之后又唔系话咁大镬嘅，不过我觉得有啲位唔应该犹豫嘅，又应该又犹豫咗。 唔系冇理由咧， 你 嗰百几 嘅问题， 六四嘅问题佢都犹豫啊？ 六四嘅问题， 我唔敢听啊，因为我睇完啲 comments 之后咧，我即系我惊我听咗之后咧，今晚。即系上头、啊， 即系六四嘅问题，我复述翻啦。咁就其实究竟你知唔知？你其实佢主要系问完阿郑永信先嘅。咁即系咁，其实嗱呢个位嗱，主持问完郑永信，咁你自己又答埋啲标准答案，就系话历史会有个公正嘅评论。 边个答啊？ 即系呢个系 严 德，唔系郑永信讲咗先嘅。 O K， 咁啊，即系答翻佢啲 model answer 啦。咁然之后，喂。即系人哋主持问翻你阿姚松炎，即系都系叫做系顺手问下啦，系咪？或者俾个位你上啦，即系你都口窒窒，跟住你讲到话，即系即系嗰个我自己去六四咧咁样样，我过往都有参与过维园嘅经验。咁你人哋跟住再追问佢，咁你支唔支持呢一个支联会啊？咁即系啲祖公啊，跟住然之后讲佢以前点样做过啲乜嘢乜嘢，即系我觉得做乜嘢唔可以正面回答咧？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呢个位咧。就有啲哽眼啊！呢、這个位置就 哽耳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啲人就问佢啦。咁个主持问佢啦：，喂，究竟你支唔支持拉布？你会唔会拉布啊？咁样呢、這个都系跟住佢又系左顾右言他，就喺度讲我。你觉得我以前做嘅嘢有冇真正嘅拉布过啊？ 我点知道你有冇真正拉布过啊？哥，而家叫你答啊，大哥。哎，我即刻就答你啦， 咁即系我嗱，总之咧，我即 如果我系问支联会嘅问题啊，你唔好跳第二条问题先，一阵再讲喺嗰个位。咁你支唔支持一党结束一党专政？ 嗯， 你答啦。支联会有五大纲领，最重要一条系结束一党专政。 嗯， 姚先生，你同意定唔同意？ 嗯 ，yes no question 嚟啦，你冇得避。 而家嗰班仔，我管无论欧乐轩又好。即系呢一个嘅姚松炎都好，我睇你头先咁喺度描述，因为我真系唔敢睇啦。我呢啲论坛已经，我觉得即系大家本来小提就算啦，但系我见到今日 Facebook 咁多人喺度讲，喺度嗰啲 group 里边咧窃窃私语啊，先攞出嚟讲嘅。喂，呢啲问题本来系我哋嚟执建制派噶哥，跟住我哋系大义凛然噶，只要戴成个光环上咗身咁噶，大哥。系嘛？去攞群众嘅支持，同埋知道我哋最坚定嘅民主派的支持者嚟噶，系嘛？我唔知个六四一路点答啊！头先你都唔系描述得好清楚啊，大佬。但系咁兜嚟兜去，咩意思啫？ 答得唔好清楚啊！真系呢、這个系嘛？ 我觉得六四要平反， 系啊！佢 中国政府，佢1989年当年屠杀自己嘅人民系错嘅。 吓，佢即时嘅反应就系话要搞个。调查委员会咁样样， 什么调查？傻咗啊！ 然之后咧，就要揾即系国际嘅专家，即系嗰啲乜乜物物。 你唔好讲啲 policy 嗰啲细节嘢啦。好啦，跳翻头先你嗰条问题，系拉布。点解我要拉布？因为呢个制度系不公义。有一半嘅立法会议席系由啲小圈子选举产生出嚟。 咁讲啊，即系佢 而家你修改埋会议规则。你睇下高铁嘅工程拨款，你哋霸王硬上弓，你哋一地两检嘅拨款，霸王硬上弓嘅议案， 我哋作為反對派唔拉布，我做乜？ 嗯， 即系当然我可以 structure 得好啲啦，即系斯文少少啦，即系唔需要好似而家做节目，即系质情上面。喂，但系你作为一个民主派嘅代表，去到呢啲咁嘅位，我哋真系一定投你票噶啦。你同我出翻啖气，大哥，大哥，输都输得，即系仲有少少光彩，大佬。 我又唔会输俾阿郑永信嘅， 我希望唔会啦。 咁但系讲真，喺一抽一嘅情况底下，你冇啲马男神喺度，即系左右你视线嘅话咧，就应该表现得好啲嘅。我觉得应该就。 但事实上，你见到呢一个本来应该一个 no campaign， 一个向政府说不嘅 campaign， 大家都突显唔到呢一个主题出嚟，先至大镬。如果听翻你哋，即我冇睇嗰个选举论坛啦，但睇翻呢个选举论坛，系应该要突显呢一啲咁嘅嘢啊嘛。即使你系咁俾刘少佳嗰啲系咁空都好，咁而家个状况见到就系、是，喂中共呢一种恐吓嘅做法， 似乎奏效啊， 系 work 啊，系。好恐怖呢一样嘢， 我令到我哋泛民主派都唔系民主派咁滞，大佬搞下搞下， 嗯， 我点解要攞出嚟讲啊？你赢嗰几个席位都冇用，咁样， 唔系同 我咁靠你喺六四嘅问题上边，喺烧唔烧基本法嘅问题上边，喺背后嘅价值在于抗唔抗衡共产党嘅问题上边，你仲喺度顾左右而言他，咁我同投民建联有乜分别咧？嗱，我唔想揽炒啊！即系我唔系好似嗰啲本土派咁讲，或者宁投建制不投泛民， 唔系你 契弟啊！ 你而家系俾多一个理由，嗰一班本土系讲紧宁投建制不投泛民。咁、那个原因系在于，喂，以前你泛民系走出嚟，无论任何状况之下都走去顶，都走去试香港政府嘅底线啊嘛。 唔系啊，即使你哋最唔中意嘅冯检基，你最唔中意嘅何俊仁、刘慧卿、李永达，嗱我都唔中意啊。在立场上不够强啊！你觉得他会不会这样答呢？在那个问题上面，我从来没听过。他是 mild 啲，但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坚定的，是代表了我们香港大部分主流的反对派的基本的立场和意见。 他只是讲在政府对政府的手法里面 是 mild 的，但 策略上而已嘛。 嗯。 喂，嗱，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就是，喂，你自决派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要喂剩下两个礼拜的时候，陶光恒讲什么说话呢？其实都不能够改变即现状，但我真的提醒，因为你剩下一两个论坛，好好的表现啊，同我们争返啖气啊，大佬，我真的猛整，所以我不敢看啊。第二、第三场我真的不敢看啊，那些论坛已经是啲友系咁 WhatsApp 咋。 不用啊，之前那场。 前次考成八个啊。起码嗰度有18-8个人啦，系个泛民嘅基本嘅拥趸同埋长期以嚟嘅支持者啊！佢唔敢公开讲，私下讲，因为点解公开讲就即系踩你啊嘛，大佬！嗱，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改善你成个嘅竞选论坛嘅策略，因为其实积少系会成多嘅，你唔好博冇人睇，大佬。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快啲揽住啊！民主党、工党、公民党嗰啲阿哥阿姐啦，嗱，你因为选举希望赢个席位，甚至乎喺论坛上边，俾我哋好多人嘅感觉都要跪地弃猪乸，同阿爷让步。喂，你唔揾嗰班阿哥阿姐，陈太我都要揾啦，系嘛？李柱铭都要揾啦。 唔系佢就系、是，喂嗱，我谂有个 ego 啦。咁你之前我见到你即系喺 group 嗰度就话啦。即係佢九龍西嗰個情況咁樣，佢就似乎就冇揾啊馮檢基啊或者老屎忽啊，即係去幫佢助選啦、啊。主要就係因為即係你見到即係你就我見到你嗰篇新聞就話佢哋就冇乜點樣揾啲即係泛民嘅，其實就尤其以前你話有啲泛民咧，佢主要就係以前鍾意做啲洗樓啲動作咧，咁佢哋比較叻嘅。咁但系而家你新呢班咧就冇做呢啲嘢， 唔系我觉得嗰啲技术嘅细节都唔关键，而系你知道而家嗰个选举 系要大团结，要立翻泛民主流嘅一啲票数噶嘛。 你唔系比例代表制，我攞10%-8% 可以赢到， 嗯， 你一定要缠住佢嘅脚。嗱，呢个系策略问题，呢、 嗯、 个策略问题重要过咧，你喺嗰啲关键问题上边咧，你唔怕俾人 DQ， 系唔讲得咁尽。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嚴重，所以我分開兩個部分講。一， 就是你整个的统一战线是做得不好，而你宁愿是等阿爷唔 DQ 你，在个咁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面，在第二个部分你是咁样拿一拿褪一褪，是好难睇囉。如果你为咗个议席嘛，是咪你为咗个议席，梗你咩都要搞㗎啦。喂，咁你仲唔跪地弃猪乸，哎呀陈太，哎呀李柱明，哎呀民主党，哎呀公民党，哎呀工党，大家啲大佬啊姐全部扑晒出嚟撑你场啊。好大镬㗎喎。 佢骨子里佢觉得佢叻过你㗎嘛。 你支持者，佢嗰班支持者，喂喺补选唔係佢嘅自己人，已经可能打到个六七折㗎啦已经。喂你而家仲唔理，你唔好以为港岛赢好多啊，我嗰日听啲人讲话其实係几个 percent 㗎咋嘅差距。如果抽起王维基嗰架飞嘅话，泛民同埋建制争五六个 percent 㗎咋。 而且你见到啊，坦白讲啊，任亮庆表现係好好，係好 sharp 嘅。佢所有嘢都度过嘅。即係譬如你话啊，即係呢一个啊叶柳系咩系建制派嘅冯检基系咪咩建制派嘅老慈禧呀，定唔知咩新民党嘅冯检基定乜 Q 嘢。喂呢啲嘢佢真系度得好鬼滚瓜烂熟喎，真系。 咁佢主要做一个功能啫，任亮庆都知道自己嘅强项喺边。 系啊， 咁佢梗系要喺论坛里面即系 赢到尽啦。 赢到尽啦。 攞到你一万，我觉得呢个唔难，即係甚至乎两万都得，因为你其实你用返呢个郑锦满呢个 case 做底，即係你郑锦满即係咁样嘅表现都攞到两万嘅话呢，咁我觉得即係任亮庆攞到都唔出奇喎，真係。 未必。 啊、 我觉得郑锦满嗰啲飞有本土飞一半以上都唔睬你呢次嘅补选嘅。 嗯、 啊。或者零头呢个建制又不投泛民嘅。即系嗰班人个成个思维嘅 logic 啊， 唔系，但系有一班就系话唔中意投你僆仔嘅就走咗过去，咁嗰一班可能就真系一两万嘅都， 唔好太去退，但系自己又太自信。今日同听日嘅政治可能已经系两个世界。两三年前我唔敢同你拗，我仲拜你哋阿哥，系咪啊？怕咗你哋，都费事讲啊，有啲嘢都。但你两年之后经历过 DQ， 经历过一地两检，经历过共产党已经正式同香港人开战的时候，一调返转头你就行你会打倒褪。你仲缩喎。呢个就是咩理论呢，输就谷，赢就缩。 赌仔性格囉。 呢个是赌仔输大钱嘅性格啊，大佬。佢对步进逼嘅时候你梗係同佢打过㗎，大哥。你而家缩。係咪 论词纠结㗎嘛。 咪对自己有少少信心，对自己嘅理念有少少信心。唔好俾老共两嘢吓怕。我觉得最难睇嘅客观效果系咩呢，其实老共都已经不断印证緊佢而家所做嘅一切。由確認書開始殺到落去即係四個 DQ 到呢個監禁到修改議事規則都係過一地兩檢準備立23條。佢引證一個觀點就係、是、我越兇你哋班友，你哋啲人越驚。 你另一個角度去諗就係、是、佢 連你自決派喺最重要嘅問題上面，而家我嚟挑戰你，即係我越講越興。六四嘅問題上面你唔講六四我都冇咁興屌。在燒基本法的問題上面，八三一的決定上面，都三次不認主，怎麼你這樣搞啊？嗱，我不是真的想拆你台，我真的為你好，麻煩你最後尾的場表現好一點啊，大佬。 仲有哪場啊？有線就是不是得翻？ 有線都重要，有線多人看啊，大佬。 是 吧？在這些這麼重大關鍵的問題上面，是吧？ 剩下多少時間呢？就两个礼拜嘅咋，其实系两个礼拜多少少嘅咋。 佢睇准你啊，输就缩啊，系嘛？输就缩啊！而家你， 喂，其实有冇人帮佢哋求签咧？其实真系， 我唔知佢点搞。 使乜求啫？至少下签噶啦。 佢都系听天由命嘅，再咁搞啫，大佬。唔怪得前两日，我都唔系好信。有人话俾我听，今次补选赢到两席都算抽笑。我唔系啊嘛， 唔係個原因就係在於其實好多泛民嘅支持者真係睇完嗰個選舉論壇之後先走出嚟。 係咪有咁多人睇啊？ 會㗎， 真係有咁多人睇。 唔係，唔係你諗下，你諗下，其實就係、是、嗱，選舉論壇本身咧就唔多人睇嘅，但係剪出嚟咧，自己出嚟做精華嗰啲咧，其實有個 wow effect 喺度嘅。咁啊，即係等於就係話點解之前自決派嗰啲可以食糊咧？咁你見到朱凱廸係咁樣食糊啦，見到就係阿小麗係咁樣食糊啦。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人哋建制派就係抄咗你一招啊，咁样做你勾牵啊。 上一次朱凱廸就好，刘小麗又好，其实冇乜人攻佢。冇乜。嗱，我嘅 observation， 因为我上一次睇得多嗰啲 好后先发力㗎嘛。 佢哋一路好后发力，即係佢係后上先至嘅人。係咪 嗯。 个问题就係在于今次呢，人哋一开波已经係攻到你阿媽都唔明得。嗱，我第一場講完，本來我真係唔會講，好似我幫你倒緊票咁。但係而家咁樣，喂，你搭埋啲咁嘅嘢，屌你都死不足惜啦，馬大哥！我投你同球嘅建制有乜分別啊？真係，我呢個本土炮話真係，我都唔想講啦呢句，屌大佬，係咪咁重大嘅政治嘅核心價值嘅問題，你竟然答到窩窩妥妥， 嗯， 咁投你托柒啦，我都唔想講粗口嘅大佬，我投你做咩啊？係咪？不如學本土派咁啦，屌，係嘛？走佬算啦，大哥，都冇人幫我頂嘅，投完嗰啲代表出嚟都屌。 喂，但係即使你唔講朱凱廸、劉小麗都好，其實你講緊楊岳橋或者係係咯，許智峯嗰啲，其佢都剪到嘢出嚟俾人睇嘅，即係啲支持者睇完之後都覺得呢一個人係值得我去投嘅。 唔係，我覺得唔應該用啲辯論咧。嗱，總結。我系怒气还怒气，但系唔应该用呢啲辩论咧，系作一个 judgement 嘅。我哋对一个人，或者我哋投票取向，即系我哋唔系咁表面嘅人。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呢个辩论，你都要同大家出翻口气先啦，大哥。我哋咁多场嘅补选又好，我哋咁多场嘅立法会选举，我哋成个泛民主派，佢啲辩论都系冇乜输过噶，赢唔赢到个选举一件事，但系起码唔会。是咁俾人對住泰神咁㗎嘛，係咪跌晒落地。幾難睇幾核突啊，大佬。嗱，我唔敢睇啊，我都係聽你哋描述㗎，但我咁聽你覆述又唔知有冇加唔加醋啊，大佬，但係聽完之後都嚇死啦，係咪咁你點搞啊？所以唔該你啊，姚松炎又好，歐樂軒又好啊， Gary 又好， Gary 好啲啊。喂，大佬俾心机少少啦，喺个有线嘅论坛里面关键一战啊，准备好啲得唔得啊 ？prepare 下啲 model answer 啦，唔好打空枪上阵啦，唔好凭即系两嘢俾人吓窒啦，大佬系嘛？嗱，其实而家我帮手做紧，大家期望管理咋屌，唔好三月三号之后咧，大家系翻屋企喊啊，大佬屌，我咁讲嘅。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